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景然。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1月17号下午，首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技术创新中心创新产品展在亦庄开发区完美落幕。展示活动中，亦庄开发区围绕关键领域、核心领域和优势领域，倾心打造了20个技术创新中心组。集中展示了一大批国际领先、填补国际国内空白的最新创新产品，比如大优机器人、桌面便携式 3D 打印机、多光谱眼底分层成像系统和无人直升机等。 从1月19号开始，大兴区总工会启动了2017年春节会员专享活动，大兴区工会会员可以从网上预订馒头。活动还会为会员提供2000个免费理发的名额。 记者近日走进了北臧村镇，据了解，北臧村镇从2015年启动了煤改清洁能源，经过分批实施，大部分村已经用上了清洁能源。今年，北臧村镇将对最后4个村完成煤改气设施的新建，下半年供暖季开始，所有村民都将告别燃煤。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1月17号下午，首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技术创新中心创新产品展在亦庄完美落幕。展示活动中，亦庄开发区围绕关键领域、核心领域和优势领域，倾心打造了20个技术创新中心组，包括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原创新药等，集中展示了一大批国际领先、填补国际国内空白的最新创新产品，比如大优机器人、桌面便携式 3D 打印机、多光谱眼底分层成像系统，还有无人直升机等。在现场，作为技术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载体，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创新企业商会还同时发布了极具平台特色的诚信亦庄互惠商城等最新品牌活动。开发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促进会对2016年度亦庄优秀联盟进行了表彰。 据了解，为了帮助科技创新企业抱团取暖，去年亦庄开发区在全市率先成立了科技创新企业商会。商会作为企业的娘家人，积极帮助广大科技创新企业，促进服务资源共享，凝聚科技创新成果，促进亦庄开发区科技企业的创新和发展。2017年，商会与阿里巴巴集团共同启动了诚信亦庄平台建设，双方将在数据共享、试点示范、研究共创等方面展开一系列的合作，为提升商务领域诚信意识，加快推进诚信体系建设，发挥信用体系在优化商业环境、促进产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为了给区内的企业搭建一个品牌宣传、商品展示、资源共享的互惠互通的平台，由亦庄科技商会搭建的互惠商城在会上正式发布上线。互惠商城平台的建立将为会员企业提供线上产品展示、会员商品交易、技术成果交流等全方位的线上线下服务。 记者了解到，亦庄开发区在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大背景下，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围绕引领新常态、打造高精尖、服务京津冀的发展目标，依托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智能制造和高端汽车等产业优势， 聚集龙头企业、创新载体、公共平台、联盟、协会、商会等各界优质资源，凝心聚力，着力打造创新型产业集群，培育一批百亿级企业，打造一批国际领先、填补空白的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建设中国制造2025示范区。目前，亦庄开发区创新转型的积极效应凸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16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这次的创新产品展就是要把亦庄开发区重点打造的20个技术创新中心中的顶尖技术和核心产品集中做一个展示。未来，亦庄开发区还要在更大维度上不断梳理汇总技术和成果，更好地在原创技术、成果转化、集群发展和辐射带动等创新发展模式上做出务实高效的探索，为首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做出贡献。 本台消息，从1月19号开始，大兴区总工会启动了2017年春节会员专享活动。大兴区工会会员可以从网上预订馒头，活动还为会员提供了2000个免费理发名额。据了解，春节前夕，大兴区总工会携手金卡特约服务商，面向全区工会会员开展迎春节送实惠专享服务活动。这次活动免费发放馒头票10000张，其中每张可以领10个馒头。活动分为2期，包括春节前和春节后各5000份。同时还有会员免费理发名额2000个，每人可以免费理发3次，名额使用有效期截止到2018年1月23号。凡是持有金卡的大兴区工会会员都可以申请。 记者了解到，第二期申请时间从2月7号早晨9点到2月10号下午5点。会员使用手机登录北京工会12351 APP 或者登录12351职工服务网，通过会员活动参与入口登录后，就可以选择各项目进行申请。通过12351职工服务网申请成功的工会会员，可以携带金卡前往所选申请地点刷金卡，或者用手机 APP 扫二维码领取物品。免费理发名额到大兴区职工服务帮扶中心验证。第一期领取时间从1月21号上午9点到1月24号下午5点，第二期从2月15号上午9点到2月17号下午5点中结束。 本台消息，今年北京将在大气污染治理上全面发力，力争 PM2.5 浓度降到每立方米60微克左右。在一系列发力措施中，农村散煤治理是重要的一环。根据任务，今年有700个村将告别燃煤，改用天然气、电等清洁能源，可以减少燃煤使用量达到60万吨。预计到年底，包括大兴区在内的多个平原地区将基本实现无煤化。 记者近日走进了大兴区北臧村镇，从玉泉营桥坐车沿京开高速一路向南20公里，出了天宫苑收费站，再往西南方向走上大约6公里，就是北臧村镇的北高各庄村。虽然距离地铁站仅有5公里，但这里依然保留着乡村气息。大片的蔬菜大棚，收割后散落在地里的玉米秸秆茬儿。不过，带来炊烟袅袅的已经不再是过去所熟悉的煤球，而是跟城里一样的天然气，管道就埋在1米以下的广袤大地里。 68岁的王元义祖祖辈辈就生活在北高各庄，他说，小时候家里穷，连煤球都烧不起，冬天取暖只能靠从地里捡来的柴火烧炕。后来家里条件好了，逐渐用上了煤块，装上了土暖气，屋里是暖和了，但还得每天去院子里的锅炉房添好几次煤。他回忆当时的情况是，烟特别呛，通过烟囱黑乎乎的往天上吹。记者走进王元义家的院子，找到他所说的锅炉房时，里面早已经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锅炉早就被拆除了。记者问王元义，您家现在用什么取暖呢？他回答说，一个大热水器，就在厨房烧天然气的，做饭洗澡取暖一下子都解决了。 热水器和燃气灶都是政府送的。走入王元义家的客厅，暖气片还有些烫手。他笑着告诉记者，都是镇里帮着安的，还帮着做了保温门窗，政府补贴后自己每平方米只承担30块钱。王元义还说，自己岁数也大了，再也不用闻着呛人的煤烟半夜起来加煤了。 据了解，北高各庄村去年已经完成了煤改气，但是在他隔壁的皮各庄一村，300多户村民这个冬季还得靠煤球来取暖。村民张宝华女士家里的小锅炉里，小煤球熊熊燃烧，她不时地用小铲子往炉子里添一些煤球。张宝华告诉记者，我们已经按照要求使用无烟煤球了，但还是有刺鼻的味儿。临近夕阳西下，站在他家的屋顶往周边望去，不时有村民家的烟囱猛然喷出一股浓烟，可能炉子出问题了，或者煤质没有过关。一位村里的负责人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彻底不用燃煤，像北高各庄村一样改用天然气。 北藏村镇市政综合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北藏村镇从2015年启动了煤改清洁能源，经过分批实施，大部分村已经用上了清洁能源。今年北藏村镇将对最后4个村完成煤改气设施的新建，下半年供暖季开始，所有村民都将告别燃煤。记者进一步从燃气公司了解到，使用天然气取暖的村民和城里人一样，享受一般生活用气和壁挂炉采暖用气分档阶梯价格。不过在采访中，不少村民坦言希望政府能区别对待，多给予一些优惠补贴。一位村民说，我们收入肯定没有城里人高，家里面积又比城里人大，天然气消耗量肯定会多一些，价格上最好是能给一些优惠，我们也愿意生活得干净，让蓝天干净。 据了解，为了确保煤改电煤改气任务的完成，市燃气集团将加快燃气管网设施建设，8月底前力争实现南部平原地区管道天然气阵阵通。市电力公司将加快电力配套输变电等基础设施建设，10月底前完成并投入使用。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本台消息，在2016年12月20号召开的大兴区政协5届1次会议上，政协委员、大兴武术协会主席侯川提出，大兴应该发展武术产业，传承武术文化，整合武术文化资源，申报中国武术之乡，将武术作为大兴文化新名片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记者通过查看侯川的资料，了解到他是一位企业家，是北京市青年联合会委员、大兴区政协委员，同时担任北京市青年商会副秘书长和大兴区武术协会主席。有这么多头衔的侯川其实年龄才38岁。在与记者交谈中，侯川很健谈，记者发现他兴趣广泛，对历史、哲学、宗教、心学都深有研究。侯川说，他给自己的定位是把工作做好，把团队带好，另外注重自身修养的提升，比如坚持每周末去北大进修班学习，坚持每天打拳健身。 侯川与武术结缘是在2012年，20岁就开始在商界摸爬滚打的他感觉到了疲倦，朋友推荐他练习武术修身养性，没想到侯川从此对武术着了迷，后来还拜在陈氏太极拳大师陈小旺名下。 2014年，侯川被推举为大兴区武术协会主席，并成为协会法人制社团化第一人。目前大兴武协在册会员200多人，包括各乡镇各门派各俱乐部的武术爱好者。侯川将1/3的精力投入到武术事业中，可见他对武术的痴迷与推崇。 2014年底，大兴武协举办了第一届大兴区武术文化节，侯川利用自己多年的社会资源，促成了大会的成功举办，第一次将大兴区的武术爱好者凝聚到一起，互相交流学习。此后，大兴区各武术门派相继成立了武术研究会， 对挖掘大兴区五竹文化奠定了基础。目前，在侯川的倡导下，五协正在整理大兴200年间五竹发展简史，比如旧宫神机营的武林高手、大兴的十多位武举人、益阳指的真实存在，这些五竹文化遗珠将重新焕发光彩。简史预计将在2017年成稿。 2016年6月5号，在世界月季洲际大会期间，大兴武协主办了中华传统武术专题日活动，邀请了全国各派武术大师在主场馆进行展示，获得了专家和游客的好评。利用这次关注度影响力超高的活动，大兴区递出了一张文化新名片《大兴武术》。据了解，国家体育总局武术中心提出要在全国创建100家武术之乡。侯川表示，根据对大兴区武术文化的挖掘以及大兴区武术运动普及的实际情况，经过调研讨论得出结论，大兴区具备创建中国武术之乡的基本条件，目前已经提出申请，国家体育总局正在审查受理当中。 侯川说，同样是国粹，京剧才几百年，而武术文化已经绵延了几千年，用博大精深形容毫不为过。武术不仅是体育运动，更是文化，对于青少年的影响在于，一是强身健体，二是防身，三是培养进取精神，所以推广武术文化是大兴武协的责任所在。目前大兴武协正在筹办第二届武术文化节，到时候将邀请全国的武术名家们进行展示交流，互相学习，并且将开展多个武术论坛，唤醒大兴区的尚武精神。侯川说，大兴武协的宗旨是推动武术文化，而我就是武术爱好者们的服务员。 本台消息，去年夏天，开发区消防支队联合开发区政法工作部公安分局共同举办了安装独立报警器启动仪式，为辖区内200多位70多岁高龄老人家庭免费安装独立式烟感火灾探测报警器，作为2016年的实事之一，这项工作已经全都完成。据了解，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运用光电感烟技术，可以在早期探测到火灾后直接发出警报，提醒现场人员迅速报警并及时疏散逃生，具有技术成熟、安装方便、维护简单、效果明显等特点，是防范应对各类居住场所小火亡人灾害的有效技术手段。 您可不要小瞧了这个小小的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可以敏感地感知烟雾并及时进行报警，保证老人的消防安全。原来这款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里还有一张电话卡，可以连接老人或者老人亲属的电话号码，一旦发生险情，就会把信息传到绑定的手机上面，确保屋中人员及时疏散逃生。消防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这项工作在消防支队和街道以及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已经圆满完成，实际安装了260多户，主要集中在上海沙龙、卡尔、林肯等区域。 据了解，为了提高独居空巢老人的居住安全，增强老年人的消防意识，结合开发区实际情况，开发区把70岁以上老人安装报警器列为2016年政府实事工程，消防支队、各街道、社区及安装厂家将明确专人无缝对接，把前期梳理的249户老人家庭消防安全纳入管理视线。这次免费为独居老人安装烟感报警器，主要是让老人在遇到火灾等突发事件时起到一个报警作用，让老人能够第一时间逃离现场，远离危险。为了确保老人们能够正确熟练使用，工作人员亲自上门进行演示和安装，并提醒老人不能在报警器附近吸烟，并嘱咐用火用电安全。 2015年底，英国《卫报》评选出即将竣工的新世界七大奇迹，位列榜首的正是未来世界最大空港——北京新机场。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未来北京新机场的临空经济会形成一条食品产业链，而这个产业链正在大兴区生态大镇长子营镇悄悄萌发。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杨颖、曹磊的报道。

北京时间20点整。